第十九集，许岩在外面安静地站了几秒，转身回大厅，一群人已经玩嗨了，沈直被灌了不少酒，在跟人玩骰子。许岩张望着，想找李子悠，有人朝他挥手：“ 哎，岩岩岩岩，过来替我玩会儿，我去打个电话。” 是坐在沈直旁边的人，正巧他身边就是李子悠。许岩走过去，在沈直和李子悠的中间坐下。他脑子有点乱，不知道该怎么跟李子悠说秋浩的事儿。按理说这跟他没什么关系，但他无法任由一个女孩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，即便对方是他男朋友，这是底线问题。秋浩不久也出了洗手间，在李子悠身旁坐下来，顺手替他倒满酒。许岩皱了皱眉，忍不住说：“ 少喝点，喝多了胃会难受。”“ 没关系，啊，沈直生日嘛，玩得开心就好了，开心，开心。” 许岩还要说什么，大腿外侧突然被撞了一下，看过去竟是沈直在用膝盖顶他。“ 到你了。” 那眼神带着点醉意，睫毛垂下来，很能蛊惑人，尤其能蛊惑许岩。许岩立即哑声，乖乖打开头盅，其他人瞬间爆笑，问许岩喝了多少，是让他继续往下说数字，没让他开盅。许岩觉得脸要烧起来了，慌忙合上头盅，说自己忘了。沈直微微侧眼，看见他发红的耳尖。许岩的头发很黑，看起来非常软，眼睛很漂亮，从鼻梁到鼻尖，到嘴唇，到下巴，到喉结，一道流畅好看的线条。沈直正不经意打量着，许岩突然转过头来，挺认真地问：“ 你刚刚说的是姐？”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对话。沈直怔了一瞬，没征兆地起身：“ 我去洗个脸。” 许岩垂下眼，猜测沈直大概是不想搭理自己。他摇了摇头子，再抬头时又是笑着的：“ 重新来吧。” 身边李子悠叫了一声，他酒杯倒了，滚在地上。幸好里面没有多少酒，垫几张纸巾就收拾了。“ 我去给你拿新杯子，你接着玩。”“ 子悠，你今天回宿舍睡。”“ 嗯。” 李子悠点了点头，然而他下一句话又让许岩的心提起来了：“ 秋浩会送我回去的。” 正好秋浩拿了新杯子过来，里面已经倒了满满的一杯酒。他把酒放在李子悠面前，许岩却伸手直接拿过去：“ 我也没杯子，这杯给我吧。” 秋浩的脸色顿时变了，很快又笑笑：“ 你要我再给你拿就是了，这个是给子悠倒的。”“ 哎，反正都是新的，没关系吧。” 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些微妙，李子悠坐在他们中间，茫然地来回看。许岩觉得再这样下去，其他人就要怀疑自己暗恋李子悠了。他抬头看见沈直正从另一头走过来，那边有人在唱歌，拉着他把麦塞到他手里，沈直又给塞了回去，拒绝唱歌。等他重新回来坐下，许岩把酒给他推了过去：“ 你喝。” 间接把锅扣给沈直，秋浩总不至于问沈直要酒。沈直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，他头有点晕，整个人陷在沙发里，盯着酒杯看了会儿，问：“ 你怎么不喝？”“ 我明天早上有事，酒量也不好，喝多了容易起不来。” 许岩心跳得很快，实在是太久没跟沈直好好说话了。沈直撩起睫毛看了他一眼，伸手拿过酒杯。另一边的秋浩差点要起身制止，但又抿着嘴唇坐住了。沈直喝了口酒，其他人招呼说继续玩骰子，他摇摇头，靠在沙发里没有动。许岩刚想鼓起勇气凑过去问问他会不会不舒服，旁边李子悠的手机响了， 他室友打来说是在附近，问他要不要一起回去。 我送你回去就好了。 有点晚了，要不你跟室友一起回去吧，女孩子之间有什么事也方便一点。 太棘手了，无凭无据也没有办法跟李子悠说你男朋友不对劲。况且秋浩是沈直的朋友，今天又是沈直的生日，这件事无论怎么看都不能在当下挑明了说。 那我还是先走吧，明天还有课呢，你们玩哈。 李子悠晃晃悠悠站了起来，秋浩看了许岩一眼，许岩很平静地跟他对视。他们离开的时候，许岩也跟着出了大厅下楼。许岩亲眼看着李子悠跟室友一起坐上出租车，这才松了口气。秋浩站在路边，许岩走了过去。 房卡给我。 秋浩点了支烟，瞥了他一眼，把房卡拿出来递给他。许岩接过后没说一句话，转身回酒店。大厅里其他人越玩越疯，倒是沈直安静地靠在沙发里闭着眼。许岩走过去俯身看着他。 哪里不舒服吗？ 沈直微微睁开眼没说话。许岩觉得他好像脸有点红，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，很烫，是真的喝多了。 要不先送沈直回去吧。 许岩点点头，又想起秋浩用他身份证开的那间房还没退，不用白不用。 哦，让沈直在酒店睡一晚算了，你们继续玩，我带他去。 他把沈直扶起来，队友替他开了门，把他们送上电梯。许岩架着沈直朝队友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 去玩吧，我等会儿直接走了，明天早上还得和班里的同学赶车呢。 队友点点头嘱咐了他几句，电梯门关上。许岩搂着沈直的腰找房间，沈直的呼吸急促，许岩转头看见他脸上泛着异样的红。 不舒服吗？ 沈直不耐烦地皱着眉，伸手扯了扯外套衣领。 热